那些书怎么样？他们怎么样？这个水果怎么样？中国的天气怎么样？昨天你妈妈怎么样？那个饭店的菜怎么样？这些苹果怎么买？你们怎么回家？他爸爸怎么去中国？这个汉字怎么写？你的名字怎么读？